艺术展览一些馆的时候是需要单收费的。 哦，也就是说您得随身带着一些这个小费用。 没错、啊。 那我觉得这里的看点真的是很多，因为刚刚在介绍概况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是包罗万象，你看有建筑类的，也有这个美术啊，甚至还有咖啡厅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可以把整个这个村庄啊，或者是村落，就把它看成是一座美术馆或者是展览馆这样的感觉吧。 没错，那刚才也跟大家说过哈，这里的所有的建筑都是由国内外著名的建筑家所设计的。那为了建筑的整体风格，刚才也提到过哈，都能够非常非常亲近自然， 对， 但是尽量能和自然融为一体呢，所以建筑的高度都是限制在三层之内、啊、对，不能超过三层。 嗯， 那所以呢，这里有很多建筑都是其实这里的很多建筑都是获奖作品、 嗯、 建筑界的获奖作品，所以有很多专业去学建筑的学生特意来这里参观学习的。那其实大家来到这里的话，单独欣赏这些建筑也是非常有趣的哈。 对啊， 那很多建筑都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是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难接触到的一些、 哦、 特别的建筑。那这里有被选为就是我们在啊临死之前一定要看的世界建筑1001的一个美术馆、 哦嗯、 那还有用被就是稍稍腐蚀过的这个铁啊、 嗯嗯 去建造的这个陶艺展厅、 哦、 还有被这个苔藓覆盖的，就整个建筑哈都是被苔藓覆盖的这个影视工作室、 嗯、 还有用这个杉树和整块大玻璃建成的这个画廊、 嗯、 还有这个一个建筑是它的院子呢是直接通向这个树林的，很有特别、哦、 所以你看这些这风格不同的建筑物呢，的确让我们走在这里只是看一看这些房子、 嗯、 就会觉得哇很漂亮。 没错， 更重要的是这些漂亮的建筑呢里面它们都有一些不同的功能。 对对对、 啊、刚才提到了可能会有展示馆、 嗯、 会有美术馆 画廊啊， 对啊、 嗯、 咖啡店等等等等的、 嗯、 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几个吧。 没错，因为这里的建筑不是空楼啊， 对啊， 里面都是有内容的。 对， 那有举办各种展示的这个美术馆和演出的场地、 嗯、 同时这里还有一些书店啊，还有博物馆，一些音乐厅、 嗯、 当然了好的餐厅和咖啡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 而且这里的地方的设计每个设计都不像普通的建筑，都非常非常的特别漂亮，而且站在外面看这个建筑的话你会不由自主的想进去去逛一逛、 哦、也就是这里的可能每一个建筑物都是一个看点。 没错， 每一个建筑物里面呢都会有内容的。 嗯， 所以来到这里玩的话应该是你得腾出来一整天的时间吧。刚刚提到是早上10点开始，对吧？ 嗯嗯， 你可以10点就要去了。 对，而且喜欢拍照的全摄影的人也可以来这里去拍一些 很特别的建筑。 也是，每一个建筑都是一个风格不同的一个风景画。 嗯， 对吧？ 对， 而且你进去的话呢又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布景了。 嗯， 而且呢刚刚也提到有这咖啡厅。 嗯 啊，这里的咖啡厅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并不是说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到连锁的统一风格，对吧？ 嗯 嗯。 那有一些专门展示很多，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摄影哈、 嗯， 有专门展示很多摄影作品的咖啡厅，还有专门制作手工巧克力的咖啡厅。 哦、 那也有和博物馆相结合，还有和书店相结合的咖啡厅。 嗯、 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朴主播， 嗯、 一般喜欢什么样的一些咖啡厅？ 咖啡厅其实， 嗯， 我喜欢安静的就可 以。安静的啊、哦，那这里是肯定都是安静的。 因为去咖啡厅的时候呢可能在韩国的话大家如果来过韩国就可以发现在咖啡厅里有很多人都在学习 嗯、哦，对、 或者是工作 对对对、 所以它更像一个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没错 所以喜欢那种座位不是特别密集的 嗯， 要不真的像图书馆一样了哈 对 不是特别密集然后呢音乐稍微安静一点 的嗯、 然后咖啡要好喝的、 嗯、好多条件 对一般就是这样的可能 没错 嗯咖啡厅对于每个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可以去休息的地方吧、 嗯、 对吧但也希望大家去咖啡厅的时候呢也稍微能稍微安静一点 对对对 对吧当然这个没有规定说去咖啡厅一定要安静啊、嗯、有的人说这就是聊天的地方啊 没错 为什么让我安静啊 嗯 嗯但是也是照顾到旁人吧毕竟也是公共场所嘛 嗯 提到咖啡厅的话尤其是这种充满艺术感的咖啡厅 嗯 刚才提到了应该要有那种很有氛围的音乐 没错不能少了音乐哈 是吧 其实有一个咖啡厅呢是在这个艺术村里面是最最有人气的 是吧 嗯是个韩国有名的 DJ 所运营的咖啡厅、 哦、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边喝茶喝咖啡还可以欣赏到一些很多的音乐作品包括古典音乐、 嗯、 爵士乐还有演奏曲啊等等、 嗯、 最特别的是您到这里还可以去亲自点歌 哦、 嗯、他会帮你放的 对这个好像是那种复古的一些这个酒吧之类的感觉 没错 哦，哎，你想想啊，如果说你在喝着咖啡呢，然后